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张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啊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高血压带来的一些靶器官的病症哈。平时我们可能经常会说糖尿病人他的并发症怎么怎么样。实际上呢，作为高血压的病人呢，他也会有很多的并发症。那么这些并发症就表现在一些靶器官的病症上啊。比如原来呢，您提到过，长期的高血压如果控制不好血压的话，他心脏啊会有问题啊，或者出现脑卒中啊。尿毒症啊等等啊，这三大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就脑卒中啊，它会造成的脑梗塞、脑出血这方面呢，咱们跟大家来聊一聊。 其实高血压这种病啊，对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啊，这个大脑的伤害啊是非常严重的。就是高血压病最容易引起的就是缺血性脑卒中，就是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平时说的脑梗。还有一个呢，就是出血性的脑卒中，也就是脑出血。其实引发脑梗脑出血之前，有一些听众朋友呢是有一些症状的，但是可能呢听众朋友呢就是对这些症状没有很好的重视。那么可能在一个突然的一个时间段内就发生问题了。有一位听众朋友啊，他是这样的，59岁女性，比较胖，按理说59岁的年龄还是一个很好的年龄。那么有一天，也是前几天啊，天很冷的时候，那么他在走路的这个过程当中，那天也是个风天儿，风天儿的时候，有风的这种天气里，人们这个感觉到的这个温度，比实际的这个温度还要低，也就是说，风可以带走我们的一些体温，让我们的体表的感觉会更冷。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血压也就会更加的高。他就是在这个风天里，他走路走得急了一点，然后他就突然一下感觉到胸口这个地方不舒服，然后不舒服以后，他自己想喊一下，没喊出来的时候，然后就摔倒了。摔倒了以后，然后就叫120，但是没有送到医院的时候，他就已经呼吸心跳都没了。这个其实当时也就是发生了一个急性的一个脑卒中，大面积的脑梗加脑出血，这个人就生命就失去了，非常之快。所以这种脑血管疾病，高血压引起的脑血管疾病，对老年人的危害啊非常非常之大。那么如果平时我们有一些不舒服的这个症状啊，我们就更要注意了。比如说有这个头疼，那么疼的这个部位呢是在后脑勺这个部位，或者是前额的这个部位，或者是两面的太阳穴这个部位，尤其是两面太阳穴的这个部位，我们会感觉到一蹦一蹦的疼，就是跳动的疼。实际这个呢是我们那个脉搏波动的时候啊，那么这个血管它有堵嘛，那血管收缩的时候，这个脑供血不足，这种情况我们感觉到一个波动性的疼痛，这个呢也是我们高血压的一个脑部的一个症状的表现。还有的呢就是说没有明显的头疼的这个症状哈，但是呢会感觉到这个头很沉，有一种有压迫这样的症状，也就是总感觉到睡觉没睡醒的这样的症状。其实这也是 高血压的一个脑部的一个表现。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呢有头疼，这个头疼呢是在我们刚醒的时候，早晨起来刚醒的时候感觉到头很疼，那么起来活动活动以后啊，这个时候呢就好了这个头疼。还有呢就是剧烈运动、情绪紧张和疲劳以后加重的这个头疼，这个都是高血压在脑部的一个症状。还有就是中老年朋友有这个脑袋里面嗡嗡响的这个症状，有耳鸣的这个症状，还有的就是老年人有这个失眠、夜里睡不好觉的这个症状啊。有的人呢比如说把这个枕头垫高一点，就觉得这个头疼啊、头闷呀、这种症状能减轻一点。其实这些人都是很容易发生脑血管意外的。当然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就没有不舒服的症状，也会发生脑血管意外。那么我们中老年朋友要是有这些症状的时候，那么这个脑血管意外的可能性就更大。那么这个高血压引发的这个脑血管意外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啊？首先一点呢就是颈动脉的斑块，颈动脉这个地方有堵，那么这个时候比如说天冷的时候血压升高，血管收缩，斑块破裂，或者是斑块没有破裂，血管急剧的收缩，造成一个这个大脑一瞬间的这个缺血，缺氧缺血，如果时间延长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也会发生大面积的脑梗死。那么在血管收缩的这个情况下，可能不仅仅是血管收缩供血不足，可能在血压突然一下升高的时候，也有血管破裂的可能，就是大脑里面的这个血管破裂。那么脑血管破裂以后会有大面积的脑出血，那么出血的这个范围要是广的情况下，就会大面积的脑组织的这个死亡哈。那么这个大面积的脑死亡以后，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抑制我们人的呼吸中枢，这个时候呢呼吸就没了，然后这个时候紧接着心跳就没了，所以这个时候在很短的一个时间内可能就危及到生命了。 所以这也就是在冬季的时候哈，有高血压的一些患者也好，听众朋友也好，要格外注意的。应该说现在已经是这个3949了哈，俗话说是3949冰上走，是最冷的时候，所以呢一定要多加注意哈。那刚才我们提到的是这个高血压如果出现了这个脑卒中里边的脑梗也好，脑出血也好它事先是有一些症兆可循的，所以呢既然自己有高血压哈，一定要多加注意。当然关于这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都注意，在早晨8:30之后赶快拨打电话呢做进一步的咨询。那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当然如果想跟贺源主任进行预约的话呢，也可以早晨8:30之后打电话预约啊，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节目主讲医师张正。血液在血管中不停地流动，会产生一定的速度和压力。血液对血管壁产生的压力，我们称之为血压。100多年前，即使在医学界，人们对血压与健康和疾病的认识也知之甚少。病人就医，医生并不测量血压。直到30-40年前，血压在生命活动中的重要性才被认识到。血压的相对恒定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条件。时至今日，在中国拥有1亿多人的高血压患者，目前高血压的患病人数还在不断的上升。高血压患者早期没有特异性的症状，常常被人忽略，能出现的症状也是一些神经官能症，有头痛、失眠、烦躁、健忘、耳鸣、头晕、眼花等症状。患有10年以上的高血压患者通常会出现左心室肥厚、心肌纤维化、冠心病、心律失常、心肌梗死等。80%的高血压患者后期可发展为心力衰竭而导致死亡。另外，肾脏、大脑、血管、眼睛、 等都是高血压损坏的靶器官。对于高血压患者，一是要通过药物努力控制自己的血压平稳，二是要通过抗组织纤维化的方法防止高血压对靶器官的损伤。抗靶器官的组织纤维化，同时使用茶叶里提取的茶色素抗血液粘稠度，稳定血压，是防止高血压对心脏、大脑、肾脏、血管、眼睛等损伤的有效手段。对于中老年人群的高血压患者，年龄一年年的增大，不仅仅是要控制血压的稳定，更应该把抗纤维化、维护靶器官的功能正常，坚持长期的对抗靶器官纤维化，这才是正确的养生之道。 那作为高血压的患者啊，平时一定要控制好血压，这是一个死的标准。当然了，在生活当中呢，还有很多影响血压的因素哈，衣食住行可能都有，所以我们要再注意些什么呢？ 您看，我刚才节目前面谈到的那位59岁的女性啊，突然因为这个脑卒中就是失去生命的这个案例哈，因为告诉我这个消息以后，我当时就问了一句，我说他胖不胖，然后回答说胖。所以这个有高血压的病人其实控制体重非常重要，我们要把自己身上多余的体重减掉，这个时候呢血压就能回归于正常。当然比如说收音机前的中老年听众朋友，您已经70了80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减体重就不太容易啊。但是我们谈到的这位听众朋友59岁，那么60来岁的这个年龄，其实我们还是很好的控制体重，还是有方法，也还是可能的。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在有可能的情况下，还是要减掉我们身上多余的体重。那么我们身上多余的体重是什么啊？怎么来算？就是用我们的身高乘以22，然后再乘以身高。比如说赵老师，您1.78米的个，那么这个时候呢，您就用1.78米乘以22，再乘以1.78，算下来的这个数就是您的体重的公斤数。比如说它是70公斤，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保证你的体重在70公斤以里。那么如果您现在是75公斤的情况下，那么那多余的5公斤体重，就是10斤的这个体重，就要通过这个饮食，就是合理的饮食啊，然后通过运动的这种方式把这个多余的体重去掉。把这个多余的体重去掉以后，那么这个时候您的这个血压也会回归于平稳。那么同时呢，您的这个脑血管意外的这个事件呢也会减少它的发生。那么节目前面里我谈到的这位女性听众朋友，当然已经是失去生命了啊，没有机会再去给她做这个指导了。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我们还是可以告诉听众朋友，您就用您身高，这个身高是净的身高，就是不穿鞋的啊，这个身高来乘以您的身高，再乘以22。那么算下来的这个数就是您体重的公斤数。那么您呢要把超出这个体重公斤数的这部分体重要减掉。那么减掉以后，这个时候对于控制我们听众朋友的高血压是非常非常有效的。那么在这儿呢，我给听众朋友推荐一款这个田七瘦身茶啊，是用这个中药田七做成的。那么田七呢有非常好的活血散瘀的这个功效，它里面主要的成分呢是这个三七皂带啊。那么我们一般用的这个田七的量呢是2克到5克啊。那么这个田七瘦身茶呢，就是用3颗田七，因为这个田七我们买的时候都是一颗一颗的啊。那么我们用三颗田七，也就是2到5克的这个量啊，把这个田七呢敲碎了，敲碎了以后呢，把它放到锅里面，我们加500毫升的这个水， 把它煮15分钟，煮完15分钟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来饮用了。那么这个田七呢，具有非常好的活血化瘀、消肿止血、增强免疫力，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那么在降压的同时呢，还可以保护我们心脏的功能。哎，那么还有啊，对于这个外伤的出血呀、淤血呀，这个都有非常好的作用。最最关键的这个田七的作用呢，它是可以控制我们的高血压，缓解我们的心绞痛，同时这个田七呢，还可以很好的控制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因为我们刚才谈了，发生这个脑血管意外呢，是因为颈动脉有斑块。大脑里面的血管有斑块，这个都是动脉硬化，所以用这个田七呢作用非常非常之好。 嗯， 而且呢还可以做这个木耳田七汤。嗯，那么这个木耳田七汤的这个做法跟配方呢，我在这儿就不详细的讲了。 嗯，那么为了让听众朋友健康平稳的度过冬季啊，在摘要和整理众多养生书籍和相关文献内容的基础上，再结合我们节目讲座的内容，目前呢我们集结成了一个养生集啊，冬季养生五行五色的这个养生集，如果您想免费索取的话，早晨赶快来拨打电话免费索取啊！像刚才贺老师的这个内容呢等等，都在这个小册子当中的哈。好的，如果您想免费索取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17。那贺老师，通过您的介绍呢，我知道啊，这个常年的高血压，尤其是血压控制不稳的情况下呢，会出现的这个脑卒中啊。 嗯。 那么为什么老年人特别容易得脑卒中呢？ 是因为这样啊，老年人的高血压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高压是比较高的， 嗯， 但是它的低压并不高。老年人的高血压呢，它不是高压也高低压也高的高血压，它呢是高压高低压低，低压并不升高，像脉压差很大的这个高血压。那么这样的高血压更容易引起脑卒中，为什么呢？因为脑血管这个意外啊，是由这个高压太高引起来的。还有一个，老年听众朋友为什么高血压病会高压高低压低，低压并不升高呢？这个就是因为动脉硬化，造成的。那么老年听众朋友的这个动脉硬化呢，一个就是颈动脉这个地方有斑块，颈动脉是堵的，还有一个就是脑血管里面的这个血管，就是大脑颅内的这个血管啊，它呢是变脆变硬的，所以这个时候在冬季寒冷的这个季节里，随着气温的下降，血管再一收缩，就像赵老师您说的3949 冰上 走，这个时候气温更低，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血管脆性更大，更容易收缩，血压更容易高，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形成这个颈动脉这个斑块的破裂和这个地方的堵塞，然后大脑里面的血管呢也容易发生堵塞，容易发生破裂，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容易脑梗，容易脑出血，老年人容易失去生命。 那也就是说呢，在冬季的时候，由于它气候所致哈，大家就更要注意把血压控制好。 对 啊，当然了，在吃药控制血压的同时哈，我们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辅助大家呢，来改善身体的状况呢？ 对，这个呢就是抗动脉硬化，降压药在冬季的时候要加量的，一定要把血压控制好。那么同时还要抗动脉硬化，抗动脉硬化怎么来做哈？首先就是要抗纤维化，因为动脉硬化血管壁变硬变脆的原因，就是血管壁的中间这一层有纤维组织沉积了，所以这个抗纤维化要长期的来应用。再一个呢，我们谈到茶色素，因为它水溶性，分子量小，它可以透过我们脑血管的第四层膜血脑屏障，那么这个茶色素进入到脑血管里面了，它就更能干预到我们脑血管里面的这些大脑颅内的这些脑组织的缺血缺氧的情况。因为你这个药物也好，你这些成分进不到脑血管里面，脑组织的这些缺血缺氧的这个症状你就不能得到改善，因为它进不到脑血管里面，干预不到嘛。但是茶色素呢，它分子量小，有水溶性，它可以透过我们脑血管的第四层膜 我们医学上叫做血脑屏障。这样的话呢，对于大脑缺血缺氧的这个症状就能得到改善。所以平时我们老年人的那种头晕呀、脑鸣、耳鸣啊、脑袋发沉呀、夜里睡不好觉的这些症状呢，都能得到改善。还有一些像这个脑血栓后遗症啊、肢体活动的不灵活等等的这个症状呢，都能得到改善。而且这个颈动脉的这个斑块在用茶色素控制了血脂以后呢，也可以促进这个颈动脉斑块的降解。所以呢，在应用茶色素和抗纤维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就能很好的降低这个脑血管意外，像这个脑梗啊、脑出血啊这样的意外事件的发生率。 所以呢，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一些症状，也是特别想要在冬季的时候平稳过冬的话呢，想了解抗纤维化呀，或者说关于茶色素的一些情况，都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17。那以下是广告时间，目前正在举行免费体验活动，如果听众朋友想参加免费体验活动，可以拨打电话88864427 88864427来报名参加，本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另外呢，为了答谢新老客户一年来的信任与支持，同时呢，喜迎2018年新年的到来，相关的健康产品在元月份特别开展了优惠买赠的礼包活动。那活动期间的优惠礼包有限，先到先得。想了解礼包优惠的详情，也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尽快拨打电话88864427 88864427进行咨询。那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那在冬季的时候啊，除了有头疼啊、头晕啊这样的人哈，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预示着很有可能有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呢？ 周老师，就像您说的这个，下肢发凉啊、发麻呀，手脚冰凉，这种中老年朋友实际呢也非常容易发生脑血管意外，因为这个时候下肢供血不足，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证明动脉硬化更加的严重。所以这个时候这些人如果血压再有一个急剧的升高，那么这种情况下脑梗、脑出血更容易发生。所以这样的听众朋友呢，就更要抗纤维化，更要用这个茶色素来控制好我们的血脂。 那现在正是一个好机会哈。那以下是广告时间，目前正在举行免费体验活动，如果听众朋友想参加免费体验活动，可以拨打电话八点半之后88864427 88864427来报名参加，本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节目主讲医师张正。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长期的高血压会引起我们中老年朋友头痛、失眠、健忘、耳鸣、头晕、眼花等症状的产生。头痛的部位通常发生在后脑或两侧太阳穴部位，多为跳动性头痛，在运动或疲劳后加重。高血压多年发展到后期，就会引发心脏、肾脏、大脑、眼睛等器官的功能障碍。当心脏受影响，就会出现胸闷、气急、呼吸困难、咳嗽和泡沫痰等症状。当伴有肾脏病变时，就会出现泡沫尿、呕吐、贫血、浮肿、尿量减少、肌酐、尿素、蛋白等肾功能指标的异常。当高血压引发脑血管发生病变时，出现头晕加重、腔隙性脑梗塞、一过性失语、眼睛发黑、肢体活动不利等脑供血不足症状。高血压通常是引发脑卒中的根本原因，长期高血压还会引起视网膜动脉硬化、视网膜局限性出血、视乳头水肿、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脱落，导致视力严重障碍。了解了这些知识，对于高血压人群，我们不只是简单的控制血压，更要防止以上高血压并发症的发生。如何来做呢？对抗以上这些器官的组织病理改变纤维化，